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lvin， 多谢大家支持 Reggae 先，祝各位会员网友圣诞快乐，万一没有节目我们有节目，呵呵呵。 好，正常版的点子冰冰就这个礼拜就正式开始了。咁啊，首先睇下有咩人脚喺度先。咁 EV 喺度啦， 粉果喺度啦， 阿俊喺度啊， 坏人啊 ，Peter， 仲有 Ricky。啊 ，Ricky 咧就新到嘅，咁啊 ，Ricky 就好好啊，咁带咗佢太座嚟到啊。咁佢太座咧就系、是、基奥特嘅 fans 嚟嘅。咁啊，太座你过嚟讲一讲嘢先啦，俾啲听众听下你把声先啦，太座。系，好细声，好细声。咁亦都系首次我哋有女性嘅球迷嚟到我哋节目啦。咁系好值得鼓掌嘅一件事啊！好嘢，好嘢，好嘢。 我哋揾咗好耐， 揾咗好耐，终于真系揾咗，终于有第一个啦！我哋节目历史上嘅终于有一个。咁就首先交代翻呢个节目先。咁嚟紧如果如无意外咧。25号会有多集特别版出街嘅，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至于可能冇嘅原因，喺上集嘅特别版尾段已经交代咗㗎啦。係啦，咁就自己听返啦。即係 ,ok, 咁就继续交代埋个节目先。咁其实就好开心嘅，因为上一集特别版其实我哋係迟咗一日出街㗎，比正常嚟讲。但係呢就收到网上面一啲嘅意见呢，就係咁吹呀、啊。同埋一擺咗出嚟之後呢，我估唔到喺反曼個 page 嗰度呢係獲得咗廿幾個 like 嘅。係呀。係其他 group 冇喎，反曼反而好多。即係係啦，首先喺度好多謝咁多位聽眾先啦。咁同埋亦都要解釋返特別版嘅意思，其實係我哋有時可能會有啲補充資料啊，咁俾返大家睇嘅。咁或者係一啲比較唔會受時間限制嘅題目，而我哋冇咩時間錄，咁一次過錄曬出嚟就隨時會 upload 俾大家聽嘅。咁以後特別版嘅形式都應該會跟住呢個方向去做㗎啦，就係、是、每個月可能隨時會多一兩集不定期 upload 嘅。咁大家就留意返 Reggae 先嘅fan page 啦，同埋嗰个网站咁啦， 帮你找数啫，都系。 期票可唔可以就开？ 你做咩期票未开完啊？ 每个月一两集特别版啊？ 唔开到咁大啦，间唔中啦，得闲就开啦。但系而家都仲有两张期票未找数， 即系你有心情先找数。 唔系我有心情，系有时间同埋啲资料要齐先找到数噶嘛。 即系随时找数，但系讲唔到几时找数。 系啦，冇错啦。 你讲晒啦。 系冇错，冇错，系我讲晒，因为而家我开紧麦嘛。OK， 好啦，咁正式翻入翻节目先。咁今日四节嘅内容咧，就粉哥讲下我哋今日会讲啲咩。 你未开麦之前，我哋今日节目系点子冰冰啊，定哭波桑啊？ 应该系 有食唔食，定系有食唔食，定系 先第一段系有食唔食，跟住再落点子冰冰，最尾去到哭波桑。OK， 咁点解有食唔食呢？咁我哋因为 Ricky 上次走咗我哋数嘅关系咧，就买咗啲下午茶，嗱大家听到要食，系啊，就俾我哋嘅，系啊，开始食，食俾大家睇一睇先。OK， 咁就翻翻正经先啦，咁就讲翻。真係今日要講嘅題目啦，咁啊，粉哥，你記唔記得今日要講啲咩？其實 唔記得。 OK， 唔緊要，咁就講翻今日首先第一節都係講翻廠務同埋之後嘅一啲賽事嘅回顧啦。咁跟住就會講翻嚟緊一月買人同埋續約嘅情況，都會大概講一講嘅。咁之後第三節咧，就會係講咩 ？Peter 爸爸，我都唔係幾記得添。哎呀！ 每月重点球员介绍咯， 每月重点球员介绍好啊，就咁啦。咁我哋先嚟第一节第一部分先啦，就讲翻啲厂务嘅杂碎先啦。咁成日都话我哋呢个节目都会讲啲偏门啲嘅嘢，咁我哋讲下个 blog 嘅嘢好嘛？咁第一样嘢就球会咧就喺11月30号就公布咗上年度俾 agent 嘅费用，咁我哋咧就俾咗 5.5 个赞坚信嘅。 即系550万磅， 系啦，550万磅就 5.5 个赞坚信。咁相对其他球会嚟讲，好似曼城嗰啲嚟讲咧， 就比較低嘅。 你攞對富豪球隊嚟比冇得比喎。 係啦，所以呢就我勸你聽一聽我哋 Regga 嘅新節目叫曼聯新聞。咁上次阿 Dias 係啦，阿 Dias 嗰集呢就其實都有講到類似嘅數據嘅，咁大家就上去比較下啦。咁我而家講個重複嘅無謂啦，咁推薦大家聽到個節目啦。 喺度冇 都值得推薦 有 隊節目 嚟比㗎喇 喎。哦，冇所謂㗎。咁你都要了解一下啲中下游球會㗎嘛。 哦，好。 係咪？你唔可以淨係望住自己對波㗎嘛 ,OK? 既然有一個咁好嘅節目咁好嘅渠道去俾你聽嘅時候，你咪了解一下囉，係咪先 ?OK? 咁第二樣嘢呢就係、是、阿高安基個仔呀就正式入咗董事會嘅。係啦。咁呢一個就被視為阿高安基呢就正式取替咗阿 Peter Hillwood 家族嘅地位呀。就變咗另一個 家 族，係啦，高安基家族時代啦，就可能步入咗。咁另外啊，高安基同時咧，就喺琴日定前日，我唔記得啦，即係我哋錄音呢日星期日啦，就再買多 13% 嘅股票啊，就令到佢哋嘅持有率已經去到 41.596% 啦。咁即係話咧，阿俄國佬咧想買阿仙奴嘅機會咧就越嚟越低啦。咁最尾一樣嘢頭先講到 Peter Hillwood 啦，咁就有個半身嘅銅像就俾咗佢。 上半身定下半身、 上半身上半身。如果下半身我想問點樣可以突出佢係 Peter Hillwood 呢 ,Peter 爸爸。 我未見過佢喎。 最嘅重點係未見佢下半身啫。 OK,OK。好，跟住就去到一啲一線隊比較瑣碎啲嘅嘢。咁如果大家有睇到對愛華頓之嗰場波之前嗰個記者會呢，其實呢個記者會就唔係喺科爾尼度做嘅，咁佢就喺係啦，喺一個兒童癌症嘅中心嗰度做嘅，就同阿和確特同埋張伯倫咧就一齊去做一啲親善嘅探訪咁嘅。咁同埋對愛華頓嗰場比賽咧，之前我都講過啦，就冇錢收嘅，就所有球員都冇錢收，就每年都係噶啦，就捐一捐啲人工啊嗰啲就俾一俾佢哋嘅。 哦，每年 都有嘅慈善賽嚟嘅。 係啦，每年都有嘅慈善賽嚟嘅。 所以嗰場咧係半力出擊，上半場係 唔係因為冇錢嘅關係，所以咪踢得立啲咯。 上半場就住就住。 係啦，就住咁。 最緊要 啊。係啦，咁就跟住再講埋啦。咁其實最新啊，因為我之前記唔記得我哋上兩集咪講過熱身賽嘅下年，咁咪講過話會美洲嘅。咁而家有個比較可信啲嘅小道消息呢，就話會有兩場安排喺美國踢，有兩場會喺亞洲度踢嘅。咁即係換言之呢， 都係放棄喺亞洲掘金。 係啦，掘金冇辦法。 但好辛苦啊！你講緊飛完美洲又飛亞洲。 係啊，其實都好辛苦，仲要世界盃年喎。你仲要諗下嗰陣世界盃嗰，唔係可能分開兩決囉，即係一決唔使踢世界盃嗰集去一個地方，踢世界盃嗰一集去一個地方咁樣囉。 再拉啲預備組。 係囉， 啲世界盃國腳應該都好快脆第一 round 出曬局㗎啦。 例如呢 法國啊，英國啊。 英格蘭係囉。 比利時。 唔係英格蘭我就預咗韋斯啦同埋和仔返嚟湊仔㗎啦，會係預咗。唔係因為都要講埋啦，咁既然 西班牙啲後備。 即係兵工廠名不虛傳啦，王丁呢樣嘢。咁啊，和仔嘅老婆啦，就啱啱懷有咗新人，咁就應該會喺今年嘅夏天咧，就誕下小和確特。 冇錯，喺下年夏天啊，應該 係下年夏天，係冇錯，唔好意思啊，啱下年夏天。 喺傷咗腹肌， 係啦，就係傷咗腹肌，係唔知係製造嘅時候傷咗腹肌啊，定係因定係。嗰陣時 因為 傷咗，佢都仲可以 製造， 係啦，呢一個就唔知啦。 即係物理治療啫，腹肌康復過程嚟嘅呢一個 係 嘛？ 物理治療啫，其實都係變種嘅。 變種唔係喎，我之前咪講過嘅，佢女朋友係理療師嚟噶嘛？ 哦， 明明曬啦，係咪大家？即係嗰個 timeline 大家好清楚啦，而家。OK， 咁啊講開呢啲喜事，又再講埋阿斯捷斯尼啦。咁啊，同波蘭嘅創作歌手咁啊 ，Lucenko 拍拖噶。咁嗰張相咧就喺 Daily Mail 嗰度 post 咗出嚟嘅。咁大家都見到嗰個女仔其實都幾靚噶。 有人話不可咩即係估唔到斯捷斯尼溝到個咁靚嘅。 但你知唔知令我更加想唔到係咩？我估唔到費林幫佢啊，竟然有個女。 嚇 嚇。係上個月唔知邊個同佢生嘅。 唔知呢個唔知關唔知冇正選打啦，私生活不檢點。 係啦，但係講開費林邦啦，咁佢最近亦都加盟咗呢個飄馬， 咁啊，同阿卡蘇拿、啊、基羅特啊、阿迪達、魯斯基、沙格拿咧就同一個陣線啦。 哦。 咁換言之，即係如果我哋下季轉飄馬嘅話咧，就個代言人陣容都幾強勁嘅，喺阿仙奴而家嚟講已經。 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嘅啲表現？ 唔係啦，我哋訓練嘅時間全部都係 Adidas 噶。 Adidas 啊 ，Podi 好似係係嘛 ？Podi，Podi 係 ，Podi 係啦。 奧斯爾係啦。 奧斯爾係啦。Nike 就好似係韋舒亞，如果冇記錯。 咁啊，韋舒亞邊個俾得起錢得啦？呢啲嘢係。 咁啊係。 俾我哋㗎啦。 咁啊係，唔係最緊要都係喺個轉會市場度用多啲啫。我哋都係想，嗱你要用得適當咯，即係唔好好似人哋咁買個費蘭尼咁翻嚟。系咯，咁冇嘢讲啦。咁就 自由球王啊， 系啦。讲完一啲比较好嘅消息之后咧，就想讲啲比较唔好嘅消息啦。 嗯。 咁就高基廉就好惨啊，喺佛赖堡对和夫斯堡嗰场波咧，就因伤严重受伤，要俾人抬出去啊。 哇，严重、啊。 最尾咧就证实咗呢个左腿韧带受损啊。咁啊，提早告别2013年所有比赛啊。 13、14系咪得？ 13。 13 是球季啊，定系13年、啊？ 13年所有剩余比赛啫，得14年有机会复出， 得夹 唔知。 今年剩翻嘅比赛应该唔多啊，都揭冬都几耐下噶。 系啦系啦， 但系佢喺德国医会比较有信心翻阿仙奴医。 系冇错，我同意嘅呢、這个。 系啊，唔好翻嚟， 真系唔好翻嚟医啦。阿仙奴嘅医疗水准大家系有目共睹嘅， 心知肚明， 系众所周知。OK， 咁就系啦，讲完一线队嘅嘢就讲二线队啦，梗系。咁就最近都想講埋阿漢斯啦，咁啊呢個新好嘢嚟嘅呢個 Hans， 咁就英格蘭 U16 嘅右翼嚟嘅。嗱，阿仙奴啲右翼儲備而家好強啊，真係呢、這個又係新爆上嚟嘅，今年踢過 U18、U21 㗎啦。佢之前都冇乜點提佢喎呢個。 係啦，就 突然爆㗎喎、 啊。係突然間爆㗎，冇提過名㗎直情。 呢、這個係咪好似有啲爆炸頭咁樣嘅頭？ 係冇錯， 係嘛？ 冇錯， 好犀利嘅爆炸力。 好啦，讲 ，OK， 唔讲 ，OK， 但我接唔到啊，唔好意思，OK， 咁就跟住去到继续睇外借啦，咁啊贝连咧已经喺屈福特嗰度站稳咗阵脚啦，出场时间咧都有已经一场半嘅时间噶啦，而且左右翼同右闸都试过打嘅，表现 OK 嘅。虽然都系输波对球队，但佢自己嘅表现比当地嘅球迷系认为 OK 嘅。咁、呢个系已经 OK， 已经接 OK 接受到啦。 好事啊！ 系啦，咁威灵顿斯华方面咧，喺西乙方面咧，近排咧就拎翻个正选位啦。咁亦都会有啲助攻出现下，咁都 OK 嘅。 嗯， 真系都唔，我成日都话唔好睇小呢个僆仔。呢、这个僆仔就算系翻唔到嚟阿仙奴成功都，我都觉得呢个僆仔喺就好似喺中游球队有作为嗰种啦，即系类似我哋上一集讲薛维尔嗰啲 level 嘅球员都会变成，系、呢、这个可以留意下啦。咁最尾啦，咁都要讲翻两个杯赛嘅成绩先。咁青年足总杯呢，阿仙奴就晋级啦，就大胜咗呢个托基联5-0。咁嚟緊嘅对手呢，咁据闻呢就应该会系踢呢一个嘅彼得堡或者侯城，就等佢两个打生打死之后呢就晋级呢个第五圈啦。咁对于我嚟讲呢，呢两队嘅青训就唔多了解，但係睇落呢就好似对彼得堡好过对侯城啦。如果以一线队嘅踢法嚟讲，系啦，就咁啦。咁另外青年足总杯方面咧，咁阿仙奴咧就首名晋级，就同样礼拜一抽签嘅。咁青年足总杯咁U19 个欧洲联赛冠军杯嚟讲咧，咁因为其实出线嘅队伍同一线队嘅队伍系好唔同嘅，所以系啦，嚟紧我哋嘅对手咧，因为我哋首名出线啊，系都系个同样方法系对翻个次名嘅。至于嗰个出线嘅阵容咧，大家听翻星期五嘅足球频道啦，上个星期五嘅，咁就阿 Steven 就帮我讲咗出嚟㗎啦。咁嚟緊 已经抽咗签㗎啦。 未抽签，礼拜一。 即係同即係正式欧联一样，星期一抽。 係啦，一样同一时间，咁可能都冇咩人会留意 U19 个抽签㗎啦。但係 你囉。 但係学阿杰斯话斋值得睇嘅，呢个真係好值得睇嘅。即係譬如阿基拿比而家你见到其实喺一线队上阵机会可能会比较少，嚟緊佢可能会喺呢个杯赛嗰度孭飞㗎啦。所以值得睇嘅。咁另外都要讲埋一啲小道嘅消息都要讲埋啦。咁啊亨利呢就加盟咗明年巴西世界杯嘅 BBC 广播佬团队嘅。 即係嚟緊大家上網揾 link 咧，去睇世界盃咧，係隨時聽到亨利把聲㗎。 呢個好奇怪喎、亨利不嬲都喺 Sky 度講。 唔係 Sky 而家係嘉賓形式。 係咯，但 係 BBC 呢個係。 嚇！直接 客串之後，跟住開咗個 BBC。 直情有 contract 嘅，有錢收嘅呢、這個。咁會唔會代表咗 夏天嘅時 候美職方面佢會比較麻煩呢？咁因為開季嘅時候都比較問，咁會唔會係為咗適應 來季嘅英超咧？佢2014約滿啊嘛，係嘛？佢 突然 佢2014約滿， 唔係當然啦。紐約紅牛就喺美職個官網嗰度就講明會想同亨利續約嘅，但亨利就未表態。 睇佢樣就翻英國㗎啦，翻英國就即係 未必做球員咯， 做港波佬啊，定做即係大家想做講去做球員啦，或者做領隊教練啦、助教啦咁啊，睇法即係港波佬先咯。 係啦， 過一過冷河， 過一過冷河啦。咁就另外啊，最我哋信得過嘅小道消息啊 ，Joff 咧就琴日就講到明啊，戴阿比咧就原來咧，我哋上次咪講咗話佢唔收錢嘅，原來就唔係㗎。佢只係唔收全資嘅資金嘅啫，即係可能會收半份人工。 又玩足自殺呢啲嘢， 九成人工， 半價㗎嘛。 咁 半價， 唔係咁九啊九點九都唔係全資㗎啦。 雙位數字係雙位數字， 人哋睇醫生都要俾醫藥費㗎，咁你又 但好肯定大阿比依然係有人工收緊㗎，所以唔該。 佢而家依然仲係即係準備跑步中。 佢好似話即將會有球訓練。 有球訓練咧，踩個波車又投翻三四個月噶咯。 係預咗噶啦，大家預咗噶啦 ，OK。呢啲新聞我預咗噶啦。好，咁最後一單小道嘅消息咧，就講到廚房方面噶。咁原來咧，德國三人組方面咧，就經常自己鼠入廚房咧，就 霸咗個廚房。 係啦，就要求啲廚師咧，就俾啲特別嘅 offer 佢噶。 霹靂大肉腸。 係啦，冇錯啦，阿 Pody 就係要霹靂大肉腸嘅，梅迪薩卡要德式番茄湯噶。但佢哋原來呢係瞞住雲家做呢件事㗎、即係換言之呢好呢單嘢呢梅迪薩卡可能要收返自己錢㗎。OK， 係啦 ,OK， 咁所有嘅小道消息雜碎就講到呢度，咁就即將入正題啦，就講返由上集到而家嘅比賽嘅一啲回顧，咁呢方面呢就交俾 Ryan 先啦。 喂，比賽回顧我哋由邊場開始數？ 我知啊，你中意咯。 你邊場啊？ 由最初 啊，我冇睇曼城嗰場嘅，先講明。 嗱，我都冇睇曼城嗰場嘅。咁但係我哋係由最近嗰場曼城數啊，定係遠啲收咸盾開始？ 套用網迷嘅常用説話。 唔係，我唔好似粉果咁嘅。唔係，我唔好似粉果咁嘅。 The air 咗啦已經。 係粉果就係講到一半遊獎杯之後先同你講佢冇睇遊獎杯，我唔係啊。我一開始已經講到明 咁啊。 你聽 咁我都一開始講咗我冇睇收咸盾咯，同馬賽。 OK OK， 唔係馬賽，我有睇，我追到。 馬賽冇睇啊！ 啲動新聞我追到緊。 嗱，嗰兩日咪收咸盾，不如由收咸盾開始講啦。 好啊， 佢冇睇收咸盾之下可以講到啲咩啊？ 冇嘢講。 收咸盾嗰場我哋贏2比0係嘛？ 二比零，基奧特入兩球，即係一球第一球。 哦，偷雞嗰球。 我係龍門，我淨睇咗偷雞嗰球咯，睇精華。嗰陣時仲未翻香港，去咗旅行。 哦，就係日本嗰時候。 冇計啦。 在日本有女女那次 冇啊 吓、原来冇睇就係讲啲咁嘅嘢㗎咋。唔係咁嗰场要讲返啦，咁其实阿 Jubu 个努力啦其实好值得欣赏啦。咁同埋佢即係你不得不提佢喺前点虽然唔係入到波，但个串腰能力係的而且个好强。呢个你係无可置疑嘅。 系 啦，咁同埋你嗰场我哋个中场其实都尚算控制得 OK 嘅，如果冇记错。 对修咸顿系嘅，因为佢修咸顿之前对其他强队咧，就明显地系好 快反咯、 好好波噶嘛，睇落去好似。对我哋呢场咧就俾我哋系食住啊，定系点样咧系控制住。 唔系因为修咸顿个杰比斯好。即係好勁啊嘛！ 沙蘭頓嘅 傑比，係即係阿蘇爾啊，咪又一尾壓上去，係咯，咪就一尾壓上去。嗱，咁琴日我就好似睇到 discuss 有啲消息，就好似話 佢 車仔，咁呢個我喺早幾集節目我都講咗話，可能訂咗㗎啦。呢個消息都其實有啲機會，因為都傳咗一兩季㗎啦。同埋車仔而家阿艾樹利高爾續約又未搞掂，咁都有啲機會去車仔嘅。講真， 去掘金咯，可能艾樹利高爾去。 美係啊，艾樹利高爾據聞去美職啊。阿 Ricky 唔使咁怕醜嘅，對咪講嘢得㗎。 大聲啲係。 大聲啲放啲得㗎，你睇我完全。 完全係唔驚人哋當我口水佬嘅，唔驚嘅，呢度真係。OK， 咁修咸陵嗰場其實都大概冇乜嘢講，因為隔得太遠，其實印象都冇乜咁滯㗎啦，講真。 地球 係咯，地球好似係十二碼添喎，十二碼嚟嘅。唔係，迪薩卡博到啦，跟住勁興奮耶！跟住阿朱古咪走過去射咯，咪就係咁啫嘛。好，跟住下一場係咩啊？ 馬賽。 馬賽。馬賽有冇印象啊？大家 冇嘅， 冇啊， 又冇印象。 二比零，韋舒亞兩球。 韋舒亞兩球，大家記唔記得點入？ 真係呢、這 個，唔係真係冇乜印象。 有一球好似係突破越位，跟住扣翻埋大位。 唔係第一球 托完全， 第一球係啦， 打完嘅。 第二球咧就係、是、一個交叉走位傳到入去，跟住撥個波撥環俾佢射嘅。如果冇記錯，下半場上下半場頭兩分鐘嘅事嚟嘅都係。 即係呢個係埋下伏線之後幾場打得唔好咯。 係冇錯，可以咁講。Peter 爸爸，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你呢個睇法？點解你覺得係埋下咗伏線呢？ 我覺得即係當然大家都知道雲家隊係啊親生仔一樣啦， 係啦， 咁所以佢即係佢上陣機會同佢上陣表現咧，永遠都唔成對比啦。咁跟住即係喺需要時間又要保護佢啦，唔需要時間又俾機會。 我挑剔噶嘛，撞你個鬼！ 又攞翻出嚟 節目，唔係 最主要咧，最主要 可以提翻出嚟啦。 最主要咧，見到佢入咗兩球啦，或者今年總共入咗四球啦，即係覺得佢打打翼咧，無論左右翼， 佢右翼係 fit 嘅， 都有機會。 你睇右翼嗰排係 fit 嘅，真係。同埋琴日。 琴晚去打 咁你要睇下对住咩对手先㗎。 咪琴日完成之后好多人话其实舒亚佢近嚟嘅表现其实好多都系应该要将佢摆喺右边嘅。唔知点解琴日突然间多咗好多呢啲舆论出嚟。但其实大家睇返呢几场波，学 Peter 爸爸话啫，佢喺边路嘅表现呢系的而且个好过喺中路。即系可能个位置感上面嘅问题。你喺边路呢佢唔使拍返嚟中间 mark 人㗎嘛。 系啊，所以即系琴日即系要去，即系叫做， 即系佢而家佢嗰个感觉俾我系 系 未成熟到够 RAM 去控制个中场。 啊，讲起韦舒亚，我留意咗依近呢几有一两场啦，佢有啲精华咧，系我见佢咧系冚咗喺大概禁区外嘅位置咧，有啲远程。琴晚都有一球咧，好 band 得好。幾好嘅， 唔係佢個心態而家就係托藍斯啊！你明唔明啊 ？Sally 啊， 你咁樣 上次講咗藍斯做到嘅，我都做到 呢啲位藍斯。 你咁樣佢又學緊藍斯，佢咪就係咯？藍斯有冇得俾人屈過去打邊啊？佢咁咪又試咗幫佢打邊咧，就好有 feel 喎。藍斯有遠射嘛，我又試下遠射啊！藍斯有入射喎，我又試下咯。 比著佢以前呢啲波，佢唔係拉得住個 衝向衝向人對中， 扭都要起，都要唔知點做入去。 嗱，呢一個就係韋舒亞嗰個精神上。嘅問題，精神上唔係，佢就係太即係太依太睇住藍絲去做，係啦， 太上 心。所以佢係點係一個不即係叫咩啊？無係啊，無可挑剔嘅人咧，咪就冇一個獨立思考性咯。 都好嘅，咁佢有而家起碼佢自己有多啲， 有個奮鬥嘅對象， 係有個奮鬥嘅對象，係啦係啦，但係佢唔係無可挑剔嘅啫。 你重複咗四次啦，又 唔使成日提起嗰個人嘅。雖然我喺呢個節目，唔係雖然我喺呢個節目又好中意提起佢， 唔係啊，我仲有曼城嗰場，我都仲想講一講邊個，我真係。OK， 咁快快脆脆完咗马赛呢场， 嗨，已经自嗨咗。 跟住下一场， 到啦而家又， 跟住系四日后嘅就卡力夫城作客嘅 三比零啦，蓝斯啊入咗两球。 唔系呢场其实预咗难踢嘅，其实所谓嘅三比零，大家睇落好似 好似 好似，但其实最尾嗰两球真系。 因為佢早段入咗，佢係早段入得波早，跟住之後咧就 早段第一個記唔記得邊個入啊？ 就受壓咯， 就係藍絲， 藍絲 就係藍絲，藍絲 奧斯爾喂到埋去個頭度，俾佢頂。 嗰球真係個尺寸度得好靚，同埋大家留意藍絲係冇慶祝噶，第一球係冇慶祝噶 ，OK。咁第二球就去到發明嚟啦。嗱，发明嚟嗰啲弊病就出现咗啦，无啦啦禁区度见到佢嘅， 冲咗上去。 阿仙奴嘅防中都系比较中意轻出嘅， 系呢个亦都系咧。 唔系以前我哋见到范明尼如果进攻喺边咧，禁区顶嘅。但我完全唔明白点解今场佢会喺禁区十二码点出现嘅。 阿黄子华啊嘛，话佢而家有啲新嘅喺嗰阵时 A C 有啲有呢招杀著，就系无端端喺中场度，跟住一杀出嚟喺跟住。 但其实好危险嘅，你射得入就话咧，你射唔入，你中场就空噶啦。 唔系，如果你化病，你系有阿迪达喺度 ，O K 嘅两个。系，其实佢入禁区时间咧，由、 欸、 以前到而家都 呢个睇法我赞同，但系有啲外国嘅厂友就会话，阿迪达个功能同发明嚟嗰个分工唔清晰。 系呢、這个系分工唔清晰啊！佢又唔系话唔可以共 存。即系有几个失误，其实呢几场波，有啲厂友都指出咗话，其实系因为发明嚟同阿迪达同场中间混乱咗。而導致有空位 俾有啲工種，即係有啲工作係重疊咗兩個人。 係冇錯啦、嗯，所以其實有，所以我成日都話阿仙奴今年睇落好好，其實好多問題係未完全解決嘅，即係譬如呢啲人腳嘅安排啊、輪換上面啦、啊，其實我哋一路講落啲波落咧，你見到阿仙奴係越嚟越沉嘅，就係、是、因為輪換出咗事咯。 人多就唔知点搞㗎嘛。 係啦，人多唔知点搞。同埋我成日都话阿仙奴而家中场塞车嘅原因係太多发电机冇液去俾佢走电。咁讲真，而家拉远啲去返琴日场曼城，有个和仔喺度嘅之后，其实我觉得踢得 ok 嘅。係防守漏、即係中前场进攻上面係 ok。但係你后防嘅甩漏太多嘅问题嘅、即係我只可以咁讲。 逼抢 唔得。即係你见到阿仙奴而家个睇就係你试三部发电机喺度唔系问题。但係你要睇对手。即係你譬如对啲修咸顿啊卡迪夫城啊呢啲咪 ok 囉。 你需要創造力嗰啲嘛？ 但係你對於啲翼比較弱嘅強隊，譬如好似係車路士，對於比較啲翼比 翼位 啲閘比較弱嘅中游球隊，好似曼聯咁，咁你咪要翼咯。即係輪換上面，雲家其實仲有好多改善嘅空間。但係其實我哋由高貝利開始睇雲家，其實講真啦，佢輪換真係麻麻地嘅啫。真係麻麻地，你見到。 同埋控制嗰個體力，球員隊球員嘅體力，我覺得都仲係有啲問題。係其實可以講講啦。連續七場嘅，由11月23號開始咧，去到琴晚嗰場12月14號曼城咧，中間踢咗七場波，大概好似三個禮拜到啦。你見到係有適當地輪換，但係你見得到嗰個球員嘅體能咧，其實去到愛華頓嗰場咧，已經開始有啲比較明顯嘅下降。嘅表現啊出現咗嘅，咁其實但係我哋又睇翻我哋嘅後備嘅陣容，其實又唔係話想象中咁差。 唔係和仔唔換出嚟，我原諒到佢頭一兩場，因為都話阿和仔病病地。 最奇怪啦，最奇怪我哋係相比三線啦，即前後中啦，最多人最齊腳嘅中場線係嘛？我哋所謂有輪換，亦都係中場線，但其實中場線已經幾場出現嘅問題咧，係比。后防除咗琴日之外啦，同前锋更加大嘅。 系冇错，尤其是对爱华顿嗰场，我觉得直情好似变咗老鼠拉龟同埋碳慢板咁。你可以话佢哋班球员自己吞去流力欧联，你可以有个咁嘅假设。但 系我觉得系 流力呢个讲法，我又唔系话太。 唔系你可以有个咁嘅假设咯。如果啲 Gory Hunter 要揾藉口嘅话， 唔系我觉得系即系我哋啲打得好嗰啲球员咧，真系开始攰。蓝色其实呢几场已经开始跌噶啦嘛。 唔系所以华顿嗰场咪休咗。 跟住我哋谂住会上啲人咧，即系先排伤咗啊，唞咗会上啲人又上唔到。譬如阿迪达踢一场好，第二场又唔得啦，第三场好，第四场又唔得啦。老司機就踢得比較少啦，保持住啦。但係好似卡蘇蘭，場場都好似以為上緊啲，場場都以為上緊啲狀態，但係都係唔得。 唔係卡蘇蘭嗰、那個投入個幅度唔夠強。 嗯， 未去到即係佢嗰個上狀態上升嘅速度比我哋預期慢。 所以就係呢個原因就變咗，即係雲加成出死 部位咧， 出死藍絲 係冇錯冇錯。咁你冇咗， 所以出卡蘇拿，我覺得如果你要激發 冇得多啲喺前場，冇得佢俾佢刺激下佢啊嘛。 你要激發卡蘇拿嘅一個比較快嘅方法，我覺得係用係啦，用 蒙利爾。 用蒙利爾，你起碼後面你俾卡蘇拿做少翻。 出蒙利爾或者收起奧斯爾咯。 奧斯爾其實。收起佢唔係唔得，但係你要喺你冇可能喺呢段期間叫雲家收起佢， 就算你收起佢之後，如果踢出嚟個成績係差嘅，啲人咪會質疑你點解會收起奧斯爾。 唔係，琴日睇完場波咧，有啲英國球迷都話應該試下收起奧斯爾啊，等佢即係 下半場， 即係有個唔係，等佢覺得就話當然啦， 亨塔呢啲嘢。 你等我睇下讲埋先啦，你睇埋把口，嗱，你等下先。球迷就话等佢收起佢，等佢唔好以为咧自己系咧不可即系取缔嘅球员。但其实我自己就唔赞成，因为佢呢个球员咧，佢个所谓即系斗心又好，啲逆境能力唔高啊。所以如果你收埋佢如一排。佢出嚟打翻好嘅機會咧，未必一定係會比佢即係長期咁打，間唔中有幾個助攻會好啊。 嗯，即係你嘅意思，可能係當佢後期拍金咁用，主要做後備換出嚟就係靠嗰一兩嘢。 其實而家佢好多時都係，因為首先佢就話佢會好多走動去避開啲守衞，就先佢係目標大啦，咁所以佢又冇波有人跟住佢，係嘛？咁佢做好多嘢，佢走動亦都好多，睇啲數據都知。咁其實即係話，就算佢唔係全力跑，佢都係要跑去啲走位控位係嘛？所以其實即係體力 消耗係 大。 即係 你如果睇西甲，佢基本上冇場係踢得足㗎嘛，90分鐘。如果係嚟亞仙奴，幾乎場場90分鐘踢曬咁滯，係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某適當程度俾佢唞係應該，但係即係你話你當佢雪藏，等佢反省一下啊，插足電又好啦。我就覺得真係爭啲，因為 講真， 佢啲逆境能力嗰次就唔係好強。 喺而家呢個阿仙奴嘅形勢之後，覺得要冷靜嘅唔係奧斯爾啊， 韋斯啊， 一陣間會講啦。OK。咁佢又絕對係需要冷靜下啦。 啊，但係要靠佢老豆啦，老豆雪藏佢啦。不過其實應該就係 老豆 就嚟唔使出場㗎啦，因為嚇咁啊做啲唔應該做嘅嘢係嘛。 係啊，不過呢個等到曼城嗰場先啦。我估計曼城嗰場會佔據我哋第二節一半嘅時間㗎啦。OK， 咁跟住講 下一場後勝，後勝呢場啊犀利啦，我哋啊係飲功啦。咁啊，結果入咗2-0。咁啊，賓特拿咧啊，好少入波嘅前鋒，終於又入波。 唔係嗰球啊，真係 殺手嚟㗎！ 唔係嗰球真係要讚下讚堅信嘅。 讚堅信， 好嘢！ 真係哇，嗰個波真係出到擺落個頭度㗎，大佬。 就係跑緊。 真係十年都唔逢一潤啊！ 呢個都其實講過好多次 了。咁又唔好咁講，十年唔逢一潤，因為佢出場機會少。其實讚堅信 唔係係咯， 出波咧，佢走行出波咧係好過沙格拿㗎。沙格拿咧就 唔係由詹基臣啱啱嚟到阿仙奴第一季佢嘅表現咧，俾我哋睇佢係出波 OK 嘅， 因為佢即係 經驗唔夠咯，好多時 佢防守上有啲問題，就係佢個位置感 嘅，係位置感問題咯，唔係即係同傑比斯初出道一樣嘅，其實 係啊，其實 傑比斯而家都係一樣，跟直同而家嘅傑比斯都一樣。 傑比斯有改進到，但係。個問題仍然係存在， 唔係未達標準，仍需努力，應該咁講。但係詹堅信，我上一集特別版都講過，其實我哋冇 expect 過佢一嚟就坐個後備位嘅，其實一嚟到嗰季，即係講真，你一個英甲嘅球員，再加上嚟係英超嘅後備，即係大家我成日都話要諗翻啲出身，要俾啲時間佢哋去浸呢啲球員。講真，呢一個係拔苗助長嘅 case 嚟嘅，始終都覺得。你嗰時我真係唔應該買醫保二嘅。如果你聽25號嗰集，你就知道我點解覺得唔應該買醫保二，即係又要為自己宣傳下啦，係咪？25號有一集㗎嘛，大佬。 特別版。 係呢個禮拜唔係呢個月，其實好辛苦㗎，俾咗三集大家㗎啦。 咪咯 ，OK， 已經冇乜人聽啦，仲俾三集。 係啊，壓住曬啲空間㗎 ，OK。咁就繼續講翻詹堅信先啦。咁就。好認真講，嗰場其實穩打穩扎啦，叫做，但係出嚟個表現話到俾大家聽，佢如果踢歐聯係會死梗咯， 結果就死咗， 結果死咗，係咯，結果就死咗咯，係啦，咁就後勝嗰場賓特拿入完之後，第二球大家記唔記得邊個人？奧斯爾嗰球大家記唔記得點入啊？ 藍絲執俾佢噶 嘛？藍絲執俾佢，嗱藍絲其實一。即係我覺得佢今年係好全面啊！你見到佢，你睇下助攻經常交多，琴日對曼城都有球助攻啦，我記得好似第一球，如果冇記錯，我聽人講 奧斯爾， 我唔記得第幾球，總之 第一球奧斯爾， 我聽人講嘅，因為我冇睇啊，我再重申。 咁就另外亦都有今季亦都有遠射啦，亦都有突入啦，甚至乎喺防務方面做撲波方面佢都唔錯啊！今年即係如即係連續幾多個月啊？四個月， 五個月啦， 最佳球 五個月啦，五個月啦， 唔係如今季嘅計跨季咁啊，佢係 連續五個月 ，OK 嘅真係其實藍斯今年真係同埋嚟緊我覺得。如果要揾藍絲要休息嘅空檔，我相信會係足總杯啊。 嗯， 對熱刺嗰場，我覺得係啦，同埋都講埋抽籤啦，我哋係抽到熱刺嘅。咁熱刺方面咧，就大家覺得或者咩都拆開嚟講啦，熱刺方面大家覺得點？ 熱刺去到幾遠得幾遠啦。我嘅 唔係你覺得？雲家夠唔夠膽出負選踢？ 我覺得佢唔夠膽。 雲家唔夠膽， 佢唔夠膽嘅。 唔係你諗下嗰度係後備咯，最多咪即係你冇可能出負選輸咗俾人㗎嘛？ 足總杯 你就算踢到正選跛咗，大吉利是啊，佢都會出正選。呢場唔可以出負選。 咁嗱 ，Peter 爸爸呢個我覺得唔啱啊，跛咗佢係唔會出嘅。OK， 踢到跛咗， 可能嘅跛咗， 跛咗就唔會踢啦。 佢唔係人性到咁嘅。OK， 冇人性。揾阿維維安奴手籠咯，可能嗰場。 維維安奴。 係咯，或者華美倫換高斯哲嚟都。 係咯， 嗰 即係 華美倫 一個後備㗎啦，嗰場。 華美倫一個非常高嘅數據啊，今年。 係咯， 即係打多過30分鐘咧，都係會輸。 系咯， 哎唔系，西布朗嗰场和咗之后要射12码赢咗。 哇，呢个数据 真 系， 哇， 难得俾十二码嗰场嗰 阵，真系一个好好嘅数据嚟。 唯一一场，唯一一场， 系咯。咁我哋而家跟住仲有几多场波要讲啊？ 三场， 咁我哋留翻下次讲啦，好嘛？ 好啊， 好。 OK。 Hey, 大家好啊，我系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